好，鄧永嘉回來了，咁啊，頭先講到即係呢個狐仙係點樣啦，咁樣咁佢因為好，佢講好好，佢見好多次，咁呢次係點樣咧？呢次就係咧，頭先我講漏咗，就係佢即係鬧嗰個九尾狐嗰陣時候咧，即係入到去即係細路仔咧，就話我係濟公嘅朋友，我哋而家即係降服你班九尾狐。佢想第一見到個樣咧，就係係一個淨係有頭嘅老人家的樣 子。 咁原來咧就喺歷史嘅記載入邊咧，同我哋嗰陣時講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家好多嘢講狐狸精啦，咁即係話啲靚女。佢唔係冇嘅，佢都見過一次嘅。但原來 即係男人嚟嘅， 通常都係一個老人家嚟嘅。即係一個好 老狐狸， 老係啊，老狐狸， 老狐狸， 即係白頭髮啊、白須啊咁樣一個老人家嚟嘅。咁啊，佢係點解係咁樣咧？咁樣佢就話咧，原來狐狸好中意讀書 喎。係，你咪出頭筆記嗰啲，有好多狐狸嗰啲寫嗰啲詩啊， 係啊， 留低曬喺度。 佢係狐狸咧，佢咧就要好耐佢嘅修練先變人形啊。 係， 但係咧狐狸咧佢有陣時可以好聰明嘅，即係話佢突然間有一啲靈光一閃嘅時候咧，佢會明白到好多嘢。係，咁啊慢慢就即係會好中意咧，就係聽人。講書啦，咁所以原來咧，即係譬如話啲有學問嘅人去講嘢時候，其實好多狐狸就去聽嘅，不過當然你梗係見唔到佢啦咁樣。 如果見到佢，即係露出咗尾巴， 係啦，露出尾巴啦，真 係。 咁啊，聽下咧，就佢哋原來咧就可以有聲呢。咁佢有一個講話就係話咧，好多時咧，點解啲古代啲人讀書嗰啲咧，佢寫啲文筆咧咁跳脱，或者是好好睇咧，佢其實是啲狐狸寫嘅，但係點解呢啲係狐狸呢？即係或者拜狐狸嘅人，佢點解個功名咧考唔到第一咧？就係因為咧嗰啲主考嘅人咧 睇穿咗， 好古板啊，就覺得寫呢啲文嘅人咧叻過驚叻過佢哋，所以就呢啲通常都係唔俾佢過關嘅嚇。咁但係咧狐狸咧就佢主要如果佢喺個書入邊講咧，就係佢化身嘅主要係一啲好老嘅好有學問嘅人。 即係佢畫佢自己啊， 可能佢係都唔得。不過佢就話佢自己就挑戰過啲九尾狐嘅咁樣 系，咁佢狐嘅嗰個文化咧，就相當之即係喺妖魔鬼怪裏面嚟講咧，其實係辟咗一個大主流嚟嘅。因為佢基本上咧，有好多人喺研究嘅時候咧，佢唔係就咁叫話哇驚啊，係咪一啲妖魔啊咁啲嘢？因為咧有好多啲狐咧，其實根本唔會騷擾人嘅，唔打攪人，或者佢即係可以自己獨修啊，可以自己練丹，甚至咧即係北方嗰種練丹術咧，我諗多多少少咧都係響個可能嗰啲響嗰啲呢啲有練過仙去到仙狐階段嘅嗰啲狐。是傳落嚟添嘅嚇，咁嗰個嚇，咁啊即係有待考究啦，呢樣嘢就係，咁所以咧佢喺個湖裡面嗰度咧，有陣時咧即係變咗咧，你會睇到唔係我哋就咁講嗰啲妖魔鬼怪嗰個咁簡單，分分鐘佢係比我哋人啊嗰個咧，仲有一種叫做係佢嘅氣質啊，有陣時比人就更加。 其實你有啲人你咁，我都有啲湖。即係湖嘅味道喺度噶嘛？ 有嘅，尤其是有啲演員，電影嘅演員，咁咧就佢講好多人都睇佢個樣，佢嘅演出，佢都基本上有一種叫狐狸嘅魅力喺度嘅。咁啊，而且狐狸魅力咧就有幾種添嘅，有啲係東方狐嘅嗰種魅力，有啲咧就你係可能係東方人，但係你有種西方狐狸嘅魅力噶嘛？即係狐嘅裏面咧，即係嗰種裏面咧，即係能夠令到人咧睇完之後，咦幾得意喎！有種桃花嘅命嘅氣質裏面咧，多多少少狐狸味係有喺度。 係啊， 係啊， 咁佢亦都講嘅就係咧，狐狸咧，狐仙啊， 係 都去埋台灣嘅。 有， 但我估原本冇嘅，原本冇嘅。 未必，因為湖咧嗰個覆蓋率咧，我諗都會好比較上多嘅。咁個咧可能泥嚟㗎啦，咁樣就 我想现在那个分配里面，即是那种叫做是分布的地方里面来讲，因为讲妖魔鬼怪里面来讲，狐狸呢那个即都是其中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范畴来的。咁樣就所以唔好睇低佢咁樣啊！ 不過佢咧就有強調一樣嘢嘅，就係咧佢哋喺台灣見到啲巫婆咧，或者呢啲上到即係揾狐仙上身呢啲巫婆咧，都係流嘅。咁佢老豆咧就喺佢鄉間，佢鄉間當然唔係台灣啦，就喺呢個江蘇咧，就踢爆好多次噶啦。咁佢喺佢嘅小説入邊咧，佢寫到巫婆咧，亦都係相當之負面嘅。但係佢就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咧係有狐仙嘅。 咁啊，那个狐仙唔系咁，佢嗰个狐仙咁，即系去到呢、這个呢、這个阶段，佢影响到佢好多啲小说啦，嗰、那个题材添啦。 咁另外咧就系、是、佢亦都提到咧，就系喺佢哋乡下咧，亦都好多呢啲传说咧，就系啲动物死咗之后咧，系会变一种魂嘅。即系譬如话咧，佢哋有嗰、那个乡间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你个动物咧死咗之后唔会有全尸，如果系全尸嘅话咧，佢会化成一个鬼魂啊。咁、佢老豆就试过撞嗰个就系咧，突然间一晚去到即系，但系成班人去到嘅时候咧，就系、是、只马边极都唔肯行埋去，嗰、那个地方嗰度。 系 咁，佢跟住咧见到个影啊。那个影咧就是一只好大嘅物体嚟出嚟嘅，即系比啲熊仲大嘅，咁不断发出啲敲声。咁第二日咧，即系佢哋去即系再翻睇嘅时候咧，系啊死咗只牛嘅尸体嚟嘅。即系话嗰只牛本身都会化咗一啲，即系变成一啲尸咯，同埋即系一啲魂吓。 同埋狐狸或者有时撞到狐仙嗰个咧。就有樣嘢幾唔同咧，就係話有陣時咧，你會睇到咧，即係譬如嗰啲，尤其是動物啊、動物靈啊嗰啲咩嗰度咧，佢哋冇嗰啲所謂依啲中元節啊或者咩嗰度咧，係框住俾你知咧，嗰時係特別多嘅。啊，而係喺個即係依個時候中元節裡面咧，我哋就最會發覺咧係人嘅嗰個死去嘅嗰個靈色，係會最多湧現。即係傳說都係咁，即係傳說係咁樣講。咁樣你一講個狐仙嗰時候咧，就係其實狐狸咧，就係佢冇季節性之分嘅。你有陣時你會撞到佢嗰個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即係撞咧係裡面係同一個叫你同佢嘅嗰個緣分有冇關係咧？嗰、那個分別就係咁樣樣。 係啊，咁 anyway 就係佢譬如話喺呢啲咁嘅即係比較冇咁工業化嘅地方咧，佢好多時即係周圍見到所有嘢都拜，即係都覺得有靈嘅。譬如話狐有靈啦。死咗動物都有靈啦，樹有靈啦，甚至石都有靈噶嘛。咁但係最特別嘅就係話咧，佢提到咧喺抗戰嗰時候咧，有出現一個鬼兵嘅情況。咁呢個集體見嘅，就係嗰啲死咗嘅軍人咧，都出嚟抗日。就成班夜晚黑見到成班鬼操曬出嚟去打仗， 有嗰、那個都好多添。佢喺佢嗰啲佢裏面嗰度咧，即係因為佢都經歷咗呢個戰爭嘅洗禮啦。咁佢嗰時間佢都留低咗好多嗰啲，尤其是咧即係有好多軍人。咁啲軍人咧，咁佢去打仗嗰時候咧，咁佢本身咧佢有一種忠貞。咁有陣時咧，當你咧即係可能喺嗰度即係。捨身為國，死咗之後嗰時，但係你嘅嗰個魂魄 未走 啊，都仍然咧，即係會想完成自己嘅嗰個任務啊。咁啊，依啲嘅鬼兵古仔咧，就相當之多啦。咁嗰個會有喺度，尤其是喺嗰個時刻，你會睇到嗰個叫成個嗰刻嗰時候咧，就有種叫。打仗嗰時候有國難當前嘅嗰種咁嘅響度嚟噶嘛？ 嗱，咁佢舉咗一個具體例子嘅，就係呢啲咁嘅嘢咧，點樣喺佢鄉下去打嗰陣時候咧，幫到佢哋啊？咁話説咧，就係因為佢嗰度即係比較偏遠啦，咁就即係雖然有啲日本兵，但係去到就唔係好多嘅。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就見到幾個日本兵咧，就追住一啲嘢，唔知咩嚟喎，走喺個森林入邊。咁跟住咧就睇見佢哋咧。就除曬衫啊！就攬住嚿石頭，攬住嚿木頭石。咁佢心裏解釋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咧，佢哋都俾狐仙咧 迷惑了，以為見到個靚女，就走入去，就諗住強姦佢，所以就除曬啲衫。咁強姦嗰嚿原來係一嚿木頭嚟嘅。咁跟住咧就捉曬，即係可以捉到呢幾個幾個日本兵咧，就審問佢哋，就發覺原來佢哋話佢哋見到好靚嘅女人。 係呢個呢啲咁嘅嗰度咧，相當之多啦。如果你講起上嚟嗰時候，咁咧就。其實關鍵呢，我覺得最主要呢就是譬如點解呢個時候呢中元節會見到咁多呢啲咁嘅鬼，同埋呢即係會有好多啲都會提及呢，即係之後呢即係嗰個鬼個出現嗰陣呢，喺個中元節嗰度有一個好好大嘅嗰個因由，因為呢個時刻呢就係、是、要化嘅嗰個時候嘅。 因為呢佢化意思係點解， 就係呢化冤呀，即係化緊火。 好似呢個與神同行嗰個咁講法， 唔係佢嗰個就化你嘅個人嘅，將你嘅記憶裏面咧，你自己揾翻你嘅自己記憶，解翻嗰個記憶嘅啫。咁、但係咧，呢個即係其實中元節咧，佢裏面嗰個咧有個最關鍵咧嗰個咧就係話係一個化字，嗰、個化咧就一種叫化曬所有嘅嗰個因果。喺呢個 moment 咧裏面嗰度咧，啱啱呢個時刻，呢、這個節氣嘅嗰時刻嗰度咧，就你最好做呢樣嘢，即係咁噶。咁啊，嗰個所謂嗰化咧，即係譬如你與神同行嗰個咧，其實佢裡面咧係佢點化嚟，裡面嚟講咧，佢都係冇甩嗰個叫矛盾。咁但係咧呢個咧，佢真係就係同即係因為不得不提咧，就喺佛經嗰《靈嚴經》裡面咧，就講一種叫嗰種叫人間嘅劫啊，唔係啊嗰個劫啊，即係劫咧就係嗰種叫做係嗰種叫冤家劫啊，係一直咧裡面嗰度佢其中咧即係曾經做一個舉例咧，就相當之好嘅，佢就攞一條毛巾。就拎出嚟咧，就話佢話嘅人，我哋咧即係成個嗰個命啊，或者我哋嘅記憶啊，我哋成日行嗰啲事咧，裏面咧，你做咗一件事，好似整咗個結，咁喺呢個結咧裏面嗰度咧，可能咧喺條根裏面嗰度咧，唔止一個結，又結中又有結， 係啦， 結中又有結，咁啊變咗咧呢個結咧就好難解嘅嗰個結嚟，咁啊佢去到呢個中元節嗰時候咧，就啱啱個中間啦， 要將啲結解翻出嚟啦。 慢慢解開佢，解開佢。咁咧，譬如阿司馬先生咧，佢點解咁多鬼故講咧？因為每一個鬼故裡面咧，嗰、那個故事裡面咧，就係、是、一個大嘅結嚟嘅。咁、那個結咧裡面咧，你喺度咧聽完咗之後，你一個心就記住一個事件嘅時候咧，可能嗰個結咧就唔係就咁叫他人的故事。你喺度解下解下嗰時候咧。你就將你自己的結咧都解埋咗佢，咁樣嘅，咁啊成個呢個叫中元節 嘅，咁呢個就係你幫到人嘅，實際上係幫到你自己咯。 呢個就係戲嘅本源啦，因為咧即係如果你研究戲劇咧，裡面嗰度咧，譬如香即係中國咧嗰叫羅戲，或者咧你其實喺個密宗裡面咧，或者本教裡面咧，其實有一個我哋都而家唔係好夠膽講嘅咧，就係、是、佢其中有一樣嘢就叫戲眾嘅。佢話其實天下世間咧。嗰、那個咧，你咧即係睇歷史啊，睇所有啲嘢咧，全部都叫氣眾啊。咁我哋咧中文譯咧，那個眾咧就係企人邊一個中字嗰個眾啦。咁、那個我諗咧，佢都係用一個叫 係點解啊？ 本音嚟講，可能中啊，即係喬斯邊一個中派嘅中，或者歌眾啊，眾咁嘅。咁佢咧裡面咧留低嗰個叫氣嘅眾。戏的传阅、即大家流传的那个戏或者你讲故事去流传都是将一个事件里面有充满了很多结的那个事件 将它化了 不是传了出来给你当你听了之后的时候你将那个呢就变成了 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如果你呢有种能力将它化为了即係自己同自己有關有淵源，因為你記得個故事啊，而你要用一種方式嚟解開佢，解開佢，解開佢，咁呢種一種叫化一個化嘅行為。 係啊，嗱，但係我哋今日漏咗做一樣嘢，佢哋當其時教做嘅咩咧？就如果你當你講狐仙嘅時候咧，你記住一個呢個將個碗咧冚咗佢。咁原因就係話咧，費事俾啲狐仙聽到你講佢， 係、你漏咗啊！ 呢、這個就漏咗 啊！好啦，聽曬噶啦， 好啦，少時間想問下幾多樣嘢。嗱、你係識阿司馬中原噶， 司馬先生。 頭先佢嗰啲講啲咁威宏嘅嘢，舉個例啦，譬如話呢度提到就係佢喺個倉入邊，佢見到個狐狸，即係話佢鬧狐狸之後咧，佢可以拎個眼珠出嚟。 周圍整嚟整去咧咁樣。 嗯， 即係你覺得呢啲講啲嘢，你覺得係有幾多成可信？ 唔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叫觀望停止。 嗯， 咁啊，但係咧，我同阿司馬先生咧嗰時個最大嘅體驗咧，佢有好多故仔嘅。一講嘅時候咧，都啊，講起食開呢樣嘢咧，你知唔知呢個典故啊？咁樣，咁你又會聽到個故仔。咁但係佢裡面咧好奇異嘅。咁但係我嗰樣嘢就最特別咧，就係你會發覺咧就好盡嘅，即係佢用嘅嗰個説法啊，嗰字眼咧好通達嘅。呢一整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佢勾起你好多諗法出嚟嘅，勾起好多聯想咁。尤其是我係做創作人嗰啲咧，即係聽阿司馬先生嘅講呢啲古仔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唔係講緊佢自己嘅故事，係佢有陣時可能係對症落藥嘅。佢喺度啊，我同你喺度傾偈嘅時候咧，佢有少少通達嘅。佢可能佢一講嘅時候咧，佢就應住，因為佢見到你，佢有一種直觀，佢知道啊，你係一種咩人。咁而咧，你嗰咧就依個古仔咧。啱你聽啦，嚇咁啊！佢裡面咧就有少少指引嘅，嚇咁、所以我都好中意聽啊！聽阿司馬先生咧裡面講古仔咧，就佢係依種力量喺度嚟嘅，咁啊！所以咧佢裡面講佢自己嘅經歷嗰陣時候咧，有陣時咧佢講佢自己嗰啲依啲嘢嗰時候咧，因為呢一個咧佢冇嗰陣時候冇講嗰時候，你會聽嗰時候我哋通常咧有一種直觀嘅，就係話如果真係真事嗰陣時候咧。即刻入到嘅，入到心嗰時咧，你知道佢唔喺度講緊大話，佢唔喺度氹緊你咁樣。咁 因為佢俾我感覺就係話咧，當然我唔會相信啦，即、就、係、是、你叫人行出嚟，但係佢講俾聽嘅時嗰個感覺就係佢好真誠咯，即係佢唔係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喺坊間，譬如特別香港呢啲即係啲鬼故咁樣啦嚇，即係會覺得話好想即係挖眾取眾。你俾佢俾你嘅感覺就係、是。哦、你不信咁咪由佢咯，嚇咁呢啲係我真係經歷過嘢。 唔係我諗佢眼珠拎出嚟嘅嗰個咧，就係因為咧佢喺嗰一刻佢喺屋企，同埋只有佢媽媽睇到嘅啫。咁、咁我哋會睇嗰時候咧，即係佢嗰種叫通達啊，或者嗰種叫神通力咧，裡面咧有陣時咧係有一種都會有一種叫做係體驗嘅，有陣時會電到你嘅，有陣時會令到你咧全身白髮毛嘅，即係佢講嗰句嘢一睇，咦？呢一句嘢系里面咧，唔系假嘢嚟嘅，咁样嘅。咁啊，佢自己攞眼落嚟咧，出嚟咧，咁佢咧就一个即系好大嘅 event 嚟噶啦。 系啊。 咁啊，你如果佢要咁样做嗰阵咧，佢一定系大德嚟噶，喺佢面前咧表现一种神通出嚟噶。 唔系，咁佢可能都前世有啲即系嘢积埋落今世度要解决咧。 唔系，佢唔系一个表演嚟嘅。通常咧，你会睇咧，即系呢啲神通人士咧。佢如果整有啲突然整嘅出嚟，嗱、我俾隻眼你睇咁嘅時候，呢啲 唔係咁佢講明啊，佢以後都做唔到嘅呢樣嘢， 因為佢嗰、那個佢同阿佢阿媽佢整咗成出嚟嗰時咧，其實佢哋自己屋企咧，大家明白咩事嘅。 係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嘅呢啲咁嘅即係超自然嘅經驗咧，覺得擺唔擺都喺文字度咧？嗱，所以擺文字的意思就話你可以記錄落嚟，但係睇嘅人有冇呢種感覺出到嚟嘅？ 唔係個個睇得到，咁但係 嗱，我就好感覺啦。我睇模糊嗰時候我係 feel 到嘅， 係 即係嗰個古真係俾我真係好 impress 嚇， 嚇係佢我覺得佢嗰個文字嘅表達能力咧，係佢其中嘅一個佢掌握到嘅一種好大嘅技術。 嗯、 我諗佢講咧講古仔咧，仲更加好聽嘅， 係啊， 因為佢對語言嘅嗰個能力 咧，就係你聽佢講咧，佢好。好 soft 噶， 系 佢唔会话即系好激动咁，即系讲啲鬼故咧，就系好慢慢讲出嚟。 佢仲系得意添，咁啊即系讲个典故都几过瘾啦。就有一次我又同佢食饭，咁食饭咧，一个老板都喺隔篱，咁佢咧即系讲嗰度咧就又讲咗个咧，即系诶我屋企而家嘅嗰啲咩嘅古仔啊，一讲咧咦几趣怪，但系个古仔嘅背影睇到。老闆你收唔收到啊？喂，叫你快啲出糧啊！你會睇到佢語言嘅嗰個表達嘅能力咧，就好有深度 啊！ 咁、那個深度咧，裡面咧就係、是、因為植入咧，即、就、係、是、大家咧即會意會到咧，裡面仲有一個深嘅層次喺度嚟嘅嘛。咁啊，呢樣即係都係你會睇到有好多語言大師，同埋我佢好敬重阿林語堂先生嘅。啊，佢話佢喺林語堂先生嗰度，佢學到好多嘢啊！即係關於嗰種叫文字嘅表達，或者點樣將佢文字語言表達咧，都可以用得咁好咁啊！咁啊，所以佢係直頭一個國寶級嘅嗰啲一個學者嚟。 我相信而家都係噶啦，即係咁。 即係喺台灣，佢呢退到呢個年紀咧，即係可以講話係成個文壇嘅 icon 嚟啦嚇。即係只不過問題就係，以可能佢寫嗰個類型本身咧，唔係話每個人都接受到嚇。佢有寫武俠小説啦， 係嘛啊？哦，不過唔係佢嗰個，佢已經佢好年青嗰時都已經其實台灣都覺得佢係咩，都俾咗好多 獎，好多獎啊，好多獎噶啦。咁另外佢提咗一樣嘢，我所以作為結尾咧就係、是。他說其實好像這一類咁樣，即係話記得前世的文人咧，仲好像有蘇東坡嘅， 係 啊，因為他哋嗰個記憶的能力啦，或者即係佢哋睇事物嗰個方式咧，其實就跟很多人是不同的 一講係相當之多添。咁佢最重要咧就係話， 嗱呢個係蘇東坡咧，我哋有。即係有可以有可以問個證人 嘅蘇東坡，因為你話我哋識嘅嗰個蘇博士， 係 啊，咁蘇博士都有啲奇能嘅，咁佢都嚇，佢對於嗰種詞嗰種拿捏咧，係作為一個科學家啊，佢文化嘅嗰種修養都好強 啊， 所以我好都尊敬佢嘅，雖然同輩 啊，咁嗰啲嗰個就證明一樣嘢，就係有陣時文學。啲嘢咧 係遺傳啊， 係涉及到一啲係唔係人嘅能力嘅問題，係一啲即係你前世做嗰啲咩嘢，或者係咪啊？點解 或者家族遺傳 係？譬如點解？譬如錢鍾書嗰啲可以過目不忘咧？我哋懷疑其實就唔係純粹佢今世嘅努力嚟嘅，可能係一啲前世嘅因果積咗落嚟，佢先做到呢樣嘢咯。 係啊，多數都係咁樣，即係可以令到自己會覺得安心啲啦。即係你點解會冇？ 係啊，點解我冇咧？就前世即係未做到啲嘢咯。 係咯。 咁但係唔緊要嘅，今世你 收咯， 收咗啲，咁下世就可以又享受翻咯。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